身边大家都在，那孤单只是想象，那有什么好去忧伤？淡淡人会路过，把心扩大，想什么无限自在，你想隐藏还是放开，跳过去新的障碍，期盼一切许个愿望挑战。我看到你跟自己作战，想不如就把念头整个翻过来，我跟自己开心的作战，等到了白头哭到没有遗憾，不如干脆跟自己作战， Why don't you let go? 坚持不放。 Oh no， 不是什么人都永远一个样。当你的世界更宽广，回头它已成笑话。错了的挣扎，能证明永恒吗？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，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。在痛苦里逞强，只是年少轻狂。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舍不得怎能再得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。 Why don't you let go？ Why don't you let go？ 另一个承诺和另一个他，你也应该去写你独特美满的童话。痛苦里成长，只是年少轻狂，才能让你看见更好的他，舍不得怎能再得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他。 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？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最终会消失，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？而现在，就算是真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

身爱作坊里的手。

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。